我翻到嚟广播道嘅时候咧，见亲个人都话：哇，好冻，好冻，好冻！但我一啲都唔觉得冻，因为我今日首先啊，翻嚟广播道之前咧，我已经去咗个更加冻嘅地方，就系、是、我喺上水塘食饭。咁所以我翻到出到嚟广播道嘅时候 ，OK 啊。 唉，但系咧， 啱啱好啊嘅气温。 但系头先我同阿 Coco 咧一齐喺九龙塘度等小巴嘅时候咧、哇，啲风系呼呼声吹埋嚟啦。咁其实我哋今日已经着多咗衫翻嚟啦，但系咧真系冻到咧，我嘅 keep 住要喐咯，然之后好似要 keep 住咁样喐先可以暖到咯个人。 系嗰、那个小巴站等车位咧系好冻嘅，唔知点解好食风噶。所以一天氣好凍嘅時候，嗰度就呼呼咧有風聲嘅。我記得好多，即係好幾次咧，即係天氣轉冷嘅時候咧，喺嗰度等小巴咧，都係好痛苦嘅。 但我今日望住阿 Coco 咧，你呢種嘅口罩咧係一個肉色嘅口罩嚟嘅，個感覺好奇怪。你淨覺得咧，佢好似冇戴口罩咁啦，但係冇咗個鼻同埋個口咯。 唔係喎，我覺得佢個口罩咧上面係肉色啦，中間個嘴嗰部分係哈哈地肉色，即係有少少層次嘅。我覺得佢好似甩咗啲粉底黐住咗。 唔係啊，但係睇睇下，我又覺得因為佢係肉色咧，佢好似似係戴咗個 bra 喺上口咁樣啊，你唔覺咩？ 你啲講究啦、哎， 其實好多 bra 唔係肉色㗎， 我貴嘅仲要。 color 咧叫奶茶 milk tea， 哦，有明糖嘅。 即係你見佢上面深少少。 哦，即係話其實你平時塊面嘅面色都係似奶茶咯，所以就變咗似肉色啦、 哦。喂，但係唔係要問候下你先啊？你今日冇事啊嘛？ 我今日都系 为 P 亲，你今日好似听 闻为艺术而作出少少牺牲， 都唔系、啊。你俾我哋睇嗰段片，你都几型噶、啊，跌得。 唔系，我真系咁耐做表演咧，系唯一一次呢个逛低， 系 P 亲 P 亲 系 P 亲 系啦， 唔系 P 图 P 图 P 亲 吓。但系好似惊听闻话棘亲你嘅咧，就系、是、你个好姊妹 Tina 同你同台演出咧。你知 Tina 啦、啊，上次我哋拼台演出嘅时候好劲啦，就一字马啦。是穿着六寸的高踭鞋一字码， 是啊，佢今日继续，即系我哋两个就即系应邀啦，去到一个好别开生面嘅 station 咧，就完咗之后就睇我哋表演嘅，同埋有少少一啲即系跨性别社群嘅分享咁样啦，咁又有个泰国主题咁样啦，咁我哋就即系临尾就表演啦，咁两个人就表演到最后一首歌嘅时候就落晒台咁样，同埋嘿拍手啊，同呢个握手哥握手，咁佢突然间喺个中心嘅地方，即系我正想行出去同佢会合嘅时候咧，佢突然间。在中心的位置突然间，嘿，等我嚟个一字马先，跟住我行出去嗰脚咧，我就踩中，即系我又惊踩到佢只脚，咁我就闪避之下，即系又穿住高踭鞋，就企唔稳，就即系掼低咗啦。 系，因为你分享俾我哋睇嗰条片嘅时候咧，即系听落好似就咁掼低跌一跌咧，但系你唔系啊嗱，各位听众去 imagine 下，佢真系喺前面 kick 然之后好似一块板咁向前扑低咗。如果现场嘅话咧，应该会好大声都啪一声咯。 系啊，同埋以佢今时今日嘅身躯咧，唔系我第一次认识佢咧，嗰、那个咁秀丽嘅佢啦吓，系嗰个瘦啊吓，系秀丽啊佢啊。咁我相信即系比较严重要送去医院咧，应该系俾佢即系。砸親嗰個咯， 但係嗰對鞋 俾鬼砸， 係報銷咗嘅，成個鞋底即係甩咗出嚟咁樣嘅。 但係其實遇到呢啲事情咧，即係譬如 Drag Queen 咧去表演嘅時候咧，即係唔小心掛低咗啦，又或者有啲蝦碌嘢嘅時候，你哋點即係點執翻？ 通常佢哋係咁樣嘅，當係表演嘅一部分，千祈唔好當係過失。咁但係通常有啲咩方法咧？就係通常譬如話你有啲咩錯誤咧，你隔多一陣你再 repeat 嗰個錯誤，啲人就以為你特登，所以其實你應該要 P 兩次，又即係 P 多幾次，咁啲人就覺得啊、哦，原來呢個係表演嘅一部分嚟嘅，原 來 係個 dance move 嚟嘅咁樣咯。 咁又唔會嘅，好似今日咁對鞋都爛咗，我唔可以爛埋隔離嗰對，即係其實就索性除咗佢啦。 哦、oh, ，OK， 即系就唔会话，我暂停换个对鞋先，或者即系单住单脚跳啦，咁啊索性除咗佢，咁啊天下都好、啊，佢又跟住我一齐除、啊，即系咁样睇落，好似我哋就突然间即系一个表演一部分，我哋除鞋跳舞咯， 真系好贱嘅。OK， 好啦，咁啊正式喺呢一个咧就系圣诞前夕啦吓、啊、，OK， 今年嘅圣诞咧，我哋系咪啱啱系25号同大家过？系有廿五号啊，仲正、 啊。 OK， 咁啊现时都系室外嘅摄氏十八度啦，相对湿度54%啦。咁啊，除咗系天气转冻之外咧，好似话冬至期间咧有个风咧蠢蠢欲动咧就嚟紧， 唔知打唔打得成咧，但系就话一定会落雨啦。 OK， 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嘅，我哋继续喺呢个晚上喺自己人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同大家围炉取暖啊。首先开宗明义，我哋今晚有贵宾到， 系 隆重介绍嗱。前嗰排我哋讲过啦，即系其实有好多嘅经典嘅本地同志电影啦，都已经系陪咗我哋好多年头啦。咁啊，啱啱前嗰排咧，我就喺 IMAX 睇咗呢個《春光乍泄》嘅 4K 嘅修復版啦。 嗯， 咁而另外有一套咧就嚟緊喺明年應該係鐵定喺1月6號咧就喺香港上演嘅。 嗯， 咁喺台灣地區咧其實就已經係10月10號咧已經係上演咗啦。嗯、OK， 所講嘅咧就係20年前嘅《藍魚》。 哇！ 咁、而我哋好開心嚇，今晚咧12點半之後咧將會咧就係《藍魚》嘅兩位 creator 啦，咁啊當然就係大導演啦，就係阿關錦鵬啦、阿關啦，以及咧就係有份係改編呢一個劇本，因為原著其實係來自網路小說，就係、北京故事噶嘛，咁就係魏少恩，就係、Jimmy 咧，都會兩位朋友係殺到上嚟嘅。係 啊，唔經唔覺原來已經20年啦呢套電影。 係啊，其實對上一次我哋訪問阿關係十幾年前咯。 啱啱開始做節目之前，即係做節目冇耐。 做節目之前，我哋講埋關嚟做咩咧？阿 Jenna 嚇，謝文章 做節目冇耐嘅頭嗰幾集嚟嘅咋？ 係啊，其實應該係第一年嚟嘅。 係啊， 我已經揾到阿關上嚟啦。咁但係原來事隔真係接近15年咯。 跟住再上嚟 咯，然后就再上嚟咯，OK。咁所以今晚吓，记住四点半之后咧，就会有魏少恩啦，即系 Jimmy 啦，以及咧就系关锦鹏阿关，同我哋讲下已经系刚刚步进20周年嘅《藍魚》嘅， 嗯， 好嘛 ？OK， 好啦，讲下今个礼拜啦。嗱，今个礼拜咧有个好嘅消息啦，就系、国际间嘅好消息啦。因为上个礼拜我哋就系讲紧全球咧，如果讲紧即系通过同志婚姻嘅地方同埋国家啦，有几多个啦？30个嘛， 系加埋智利， 系啦。今个礼拜31个啦，加埋智利， 系啊， 智利第31个， 智利31个，就系第30个添， 第31个啊， 哦 ，OK， 天气冻，你都唔系好识计数啊，同埋 系啊，不嬲自己人都系计数差嘅， 系啦，咁但系咧，我今个礼拜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咧，即系我都觉得我参与过唔少本地嘅同志婚姻啦。我都圍住即係幾個朋友嘅同志婚姻係做過 MC 啦，咁而今次咧就今個禮拜我都出席咗一個同志婚禮，嚇一個就即係相當之低調啦，嚇唔係好 high profile 嘅婚禮啦，咁但係其實都之後有報道嘅，所講嘅就係阿萬 B 啦、陳志全嘅婚禮啦， 嗯， 嗱記唔記得？因為大家都覺得嚇點解可以喺香港舉行呢個婚禮咧？因為睇報道嘅時候咧就喺度講話咩遙距視像婚禮咁樣啦， 係， 咁有啲人睇嘅時候以為啊咁、個新郎哥係咪喺另外一笪地方唔喺香港啊？ 即系大家透过视像两边去分做婚礼啦。 咁所以单睇报道咧，有多人其实唔系好明嘅，都问我啦。OK， 咁我就喺今次呢个婚礼里面咧就做 MC 啦咁样。咁如果要同大家解释嘅话咧，大家要记一记啦，就系好几个，我谂两三个月前度啦，我未访问咗一对 lesbian couple 嘅。 系 记唔记得佢哋就喺香港突然间咧就提供咗一个新嘅 wedding service 嘅？ 嗯，佢哋公司系。叫做啲 next chapter 啦， 系啦，咁点解咧？咁原来咧，佢哋就安排一个 wedding service， 就系让香港嘅一啲同志嘅 couple 咧，就系可以透过呢个遥距嘅视像嘅方法咧，就系可以喺美国注册结婚嘅。 嗯， 因为咧点解？因为佢上过嚟咧，同我哋解释咧，就是、因为喺疫情嘅期间咧，大家都知道啦，如果冇疫情，亦都通关嘅话咧，其实香港有唔少嘅同志咧，都可能去美国唔同嘅州份啦，嚟到注册结婚啦。OK， 因为你唔需要喺当地住满几耐，然后先至可以。攞到一紙美國嘅結婚證書噶嘛？ 係。 咁但係因為疫情嘅期間啦，亦都係未通關啦，咁所以好多同志其實都飛唔到去啦，係咪？咁但係零零舍舍咧，大家都知道由2015年開始咧，美國嘅聯邦法就通過曬全國嘅同志婚啦。咁但係零零舍舍，原來喺疫情期間咧，即係得美國一個州份咧，就叫做猶他州。 嗯。 就係、有一個新嘅 service， 就係容許海外嘅同志咧，係透過遙距視像咧嚟到註冊結婚。 Oh. 你直情唔需要 physically 飞到去佢嗰个州份，就可以做到呢件事。咁同埋咧，听讲话咧，做完之后咧，有一个当地嘅证婚人啦，所谓遥距意思就系当地话一个证婚人，就帮你做咗个仪式。咁然后交换晒戒指啊，然后跟住就大概一个月到咧，美国嘅即系犹他州嘅州份咧，就会将嗰个美国嘅 legit 嘅结婚证书咧寄到去你手上面。 哦、 就系咁啊 ，OK。咁所以如果有聽我哋節目就知道到底個來龍去脈啦，所謂遙距即係註冊結婚到底係咩嘅一回事啦。咁點解突然間阿萬必會用到呢個方法呢？咁就係因為佢喺即係羈留嘅期間呢，大家都知道啦，羈留嘅朋友呢其實唔係有太多娛樂選擇啦。咁所以呢平時其實佢係唔會聽我節目㗎嘛。 都冇得日日聽啦， 係啦。咁但係佢喺羈留嘅期間咧，就佢有聽到個節目，亦都有聽到嗰集。 嗯。 咁於是乎，佢就突然間就叫佢當其時拍緊拖嘅男朋友啦，咁就即係叫佢即係傳話，就問我可唔可以攞到嗰對 lesbian couple 嘅 contact， 咁睇下如果佢有機會保釋出嚟嘅時候，佢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做到呢樣嘢咁樣？咁結果就係、終於事成咗啦。 哇！恭喜曬。 係啦。 咁當日即係雖然唔係話即係好鋪張啦，咁都係一啲即係親友啦，咁做足曬呢一個即係防疫措施啊、社交距離嘅情況底下，全程戴曬口罩啊。其實今次幾得意嘅，因為我覺得即係婚禮咧，如果戴曬口罩咧，你見唔到一對新人咧嘅表情咧係好掃興噶嘛。佢哋就扮 TVB 嘅演員， 嗯， 就係戴透明口罩。连我都系戴透明口罩。 我反而系觉得喺婚礼当中，如果咧对新人要戴口罩嘅时候咧，总会有咧即系双方咧 kiss 嗰幕噶嘛。咁点咧？系咪要除咗口罩佢咧？ 咁咧嗱，我终于第一次戴呢个透明嘅口罩啦。因为你睇电视睇得多噶嘛， 系 尤其是 TVB 啊嘛，个都系透明口罩噶嘛。 水蒸气嗰啲咧， 原来好多水蒸气， 好焗噶， 系啊，会滴水噶， 系滴水，好快要滴水啊！身边嗰啲等穿石未，即系不断要帮我换咯。你知我好多口水噶啦，咁然后好多霞气咁样啦，仲要。就是一对新人尤其是万必即是致谢词的时候就即是泪如雨下啦，所以即是其实要有个水拨先得的基本上。所以透明口罩一啲都唔易戴㗎吓。OK， 呢个系其中一个经验啦。咁但係即係其实虽然我出席咗好几个本地嘅同志婚礼啦，都做过 MC 啦，咁但係呢一个系我印象好深刻嘅。 嗯。 因为我觉得即係佢哋许下嘅承诺呢其实系相当之有重量同埋分量嘅。 嗯。 因为佢哋都深知日后即係可能佢哋会分开嘅时间呢真系唔知有几长。咁但係都愿意喺呢一个咁混乱嘅时势里面许下一个咁坚定嘅承诺呢，我自己都睇得好感动嘅。 嗯。 咁同埋当中我諗阿曼必讲咗一句说话啦，咁佢即係因为有朋友送咗一幅画俾佢。咁嗰个画呢就其实一个乱字。乱啊。 嗯。 好混乱嗰个乱啦。咁但係乱字中间嗰度呢个写法有少少唔同，就变咗个爱喺里面嘅。咁、 嗯、 所以佢想同大家即係分享嘅一样嘢就喺乱世之中都可以有真爱嘅。 系，不过近排你讲到真爱嘅话咧，咁大家就要谂紧啦，因为城中热话啦，王力宏嘅八年婚姻就即系终结咗啦。咁究竟嗰八年当中，佢系咪真系真爱咁样对住佢嘅妻子咧 ？OK， 呢单嘢咧，其实我谂尤其是即系本地嘅同志界咧。都好多人喺度讨论嘅， 系， 但系最大嘅讨论就唔系话到底其实佢私人嘅生活啦吓、到底系检唔检点啊，到底佢有冇不忠啦，而系大家都觉得好扫兴嘅同志界，就因为咧其实由佢出道，由佢咧事业最高峰、最多人喜欢佢嘅时候咧，系尤其是本地嘅同志界咧，系传佢咧系自己人咧系传咗好耐嘅， 同埋因为佢出道嘅时候系文质彬彬嗰个感觉咧、又非常之 talented， 成个感觉系好好噶嘛，咁大家觉得唉、真系我嘅白马王子嚟噶啦咁样。 系噶，其实我即系回想起当年我去蒲咧有一次咧都真系见过佢嘅，不过就唔系一个同志嘅夜店嚟嘅，就系、一个我哋去完 PP 之后咧，就会去有另一个聚脚地喺附近咁样嘅。 系啦，而家都冇咗可以讲噶啦，就叫 home base 就上二楼嘅。咁、坐喺啲 sofa 度嘅，侧边有好多 sofa 床，类似咁嘅地方。咁我睇坐 sofa 床嗰啲， 系啊，真系 sofa 床嚟噶。 你睇到嘅，咁我就睇啦。咩隔篱咁似王力宏嘅？咁我就问佢系咪咧？佢话系啊。咁就即系倾咗几句啦，但系就即系冇长谈啦。但系当时其实就我就唔觉得佢有特别即系身边有。我又佢有啲朋友啦，咁有男有女啦，咁又睇唔到佢其实系咪真系即系 gay 定系直啦？咁当然而家知道就系直啦。咁就呢个就系 好直添， 非常 吸直。咁所以就系、原来系啊，即系好多人嘅谈论嘅焦点咧，都话原来最伤心佢可能系即系某君咧，即系成全同佢一齐拍拖朋友咁样啦。咁但系而家就原来系即系真相大白啦。 系啦，系咁，但系呢个真相大白咧，系除咗令同志界扫兴之外咧，亦都系有少鼓励唔到嘅。我系记得又记得咧，当佢系嗰阵时好红，同埋即系出道可能只系几年嘅时候咧、同志圈咧系传佢系基咧，系传到似层层噶。 系啊， 我记得周围有啲人都话，个都系咁样讲噶嘛。我识边个朋友啊，同佢咩咧，好似系有过一手啊，即系之类咁样啦。甚至啊，即系讲到似层层到咧，你知唔知系王力宏咧系中意边一类型嘅基 man 啦？咁讲埋添噶，我嗰阵时系信到似层层噶。你 谂下， 今个礼拜听到呢消息，系咪净觉得，系俾人呃咗咁耐？ 你都眼镜碎啊！你知 但系即系佢出道嘅时候咧，咁嗰几年，尤其是佢都冇绯闻噶嘛，系冇乜好似即系同一啲女星或者女 artist 或者啲圈内女友系冇呢啲新闻，全部都冇。所以点解八年前佢结婚咧？嗰阵时大家都好震撼嘅，仲要佢结完婚之后觉得烟幕嚟嘅啫，假嘅唔系真嘅。咁但系八年之后咧，原来有另外一啲嘅故仔出现咗啦。 系，所以做人真系要斗长命噶。你真系估唔到噶啦， 系嘅， 系啦，即系丑闻呢啲嘢，我觉得即系不论挛直啦吓，你自己措手唔好嘅话都有噶嘛。咁、但系估唔到传咗咁耐嘅所谓系挛人啦，我哋一厢情愿觉得佢系挛人啦，结果今次嘅丑闻系直到咁咯。 系啦， 真系呢样真系鼓励唔到咧。咁 anyway 吓，咁即管睇下个情况事态发展系点啦，可能有另外一番嘅故仔啦。 系，系嘛？佢自己都未出嚟讲好多嘢。 系啦，就例如好似我上个礼拜未讲紧咧，因为啱啱呢一个 Sex and the City 嘅最新嘅即系一季。电视咁啊，而家出现咗啦，而家好似唔知播咗两三集咁样咧，就叫 And Just Like That 啦。我上个礼拜未提到嘅，因为都讲埋啦，因为已经系做咗个零礼拜啦，成个网络都要讨论紧啦。因为第一集 Mr. Big 就无啦啦踩下呢一个咩健身电单车咧，单车啦吓，然后跟住就心脏病发死咗嘛。第二集就 Funeral 嘛。你唔知道啊？因為上個禮拜你冇翻啊， 係啊，上個禮拜冇翻啊，同埋我冇睇。 咁我已經講緊啦，因為其實呢一個劇情咧，係令到咧，因為其實嗰、那個健身單車咧係好出名嘅品牌嚟嘅，咁佢借咗俾佢哋用啦。咁然後居然咧就無啦第一集 Mr. Big 咧就踩即係單車，然後跟住心臟病發死啦。咁然後個估計跌咗60% 嘛。咁然後咧佢哋好快個行動，嗰間公司即係覺得不妙啦。不如咁，佢即刻咧就揾 Mr. Big 拍咗個好短嘅廣告。然后掟翻上网，希望可以挽救嗰个咧突然间咧劲跌嘅即系股价啦。但系点知船迹啱今个礼拜，你知唔知传出啲咩新闻咧？就系 Mr. Big 有两个女子系控告佢性侵啊！跟住嗰个单车嘅股价又跌，然后即刻嗰个品牌系要将嗰个广告即刻抽起。 哎呀，好惨啊，好无辜啊！ 所以呢个世界其实有好多王力宏噶。 但系除咗王力宏之外咧，我想话咧，今个礼拜咧仲有另外一个咧，大家如果系当时有睇《还珠格格大》嗰班嘅即系听众咧，都应该会记得嘅。里边有个角色咪叫以康嘅，都系几靓仔，系同阿林心如 pair 一对咁样嘅里边。咁近排咧。亦都有啲咧，即系不利佢嘅消息咧，就系话啊，原来佢对个女朋友好唔好嘅，因为咧就佢自己唔想有小朋友，佢就同阿女朋友讲嗱。事后你一系食避孕丸，一系我哋分手，我唔想要个小朋友。咁啊，呢单新闻出现咗之后咧，就当然又系好多人去批评佢啦，亦都令到佢形象又即系又再大跌啦。因为之前其实形象都麻麻地噶啦佢。咁但系咧，点知咧佢出嚟咧就嘿有反驳，佢话：唉，其实我同啲朋友倾过偈啊。佢话咧，如果我要洗白嘅话咧，我就要认我自己系 gay。好啦，我而家同大家讲，我系 gay 嘅。但系好无聊啊，咁样 洗唔到白喎、啊、呢件事， 洗唔到啊。同埋好多人覺得佢呢個回應其實都幾不負責任，同埋幾歧視同志嘅。因為個問題就係你有一啲唔好嘅新聞，點解你唔去正面啲去處理或者去回應一啲言論而出翻嚟係一個咁即係以一個好似嬉笑怒罵嘅形式去回應咧？同埋你有冇諗過同志嘅感受咧？ 係啊， 好明顯冇啦。 所以想話俾佢知，搞基就還搞基，我哋搞基係一啲都唔求其。 係。押韵喎你， 押韵咗，押韵咗系嘛 ？OK， 正式开始呢个晚上天南地冻嘅自己人，头先预告过啦，四点半钟咧就新闻报道翻嚟嘅自己人咧，我哋将会请嚟就系大导演，就系呢一个关锦鹏啦，以及就系最佳编剧嘅喺当年嘅金马奖咧，系凭住呢个蓝月咧系获得最佳改编剧本奖嘅，就系倪少恩啦 ，Jimmy 咧就会上到嚟自己人同我哋讲下，已经系刚步进20周年，最近即将会推出就系4K 数位修复版嘅蓝月。 It's cold outside. I've got to go away. Oh, baby, it's cold outside. This evening has been. And hoping that you drop so in. So very nice. I'll hold your hands. They're just like My ice. My mother will start to worry. Beautiful, watch your heart. My father will be pacing the floor. Listen to that fireplace roar. So really, I'd better scurry. Beautiful, please don't hurry. Maybe just a half Why a drink don't more? You put some records on while I the pour? The neighbors might sing. Oh, baby, it's bad out there. Say, what's in this drink? There's no cabs to be had out there. I wish I knew how. Your eyes are like starlight. To break this spell. I'll take your hat. Your hair looks I swell. I ought to say no. Mind if I move a little closer? At least That's a self-hurting map. I really can't stay. Baby, don't hold out. I bet it's cold outside. I simply must go. Oh, baby, it's cold outside. Baby is cold outside. OK， 接近十二点半钟啦。阿关同埋阿 Jimmy 咧已经上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转头会出现喺自己人咧。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香港女泳手何思培在泳池世锦赛以打破大会纪录的成绩夺得100米自由泳金牌。何思培在决赛游出50秒98率先完成赛事，亚军是瑞典泳手施祖堂。何思培赛后说，赛前没有特别期望，只希望游出最快速度，形容决赛中不少对手分属好友，高兴能够和好友切磋。何思培早前以破世界纪录时间赢得短池世锦赛的200米自由泳金牌。立法会选举今日举行，政府新闻处发稿指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会投票。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今日是完善选举制度后的首场立法会选举，呼吁市民投票，不要被黑暴、外国代理人和破坏力量得逞。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说，一切已经准备就绪，政府对投票率没有定下指标和特别期望。在英国，伦敦市长简·世德因为新冠疫情宣布伦敦发生重大事件，希望协助医院应对快速增加的 Omicron 新冠变种病毒。他说入院率和医护缺勤率正在上升，和相关伙伴讨论之后作出有关决定，以反映事件的严重程度。英国传媒报道，英国单日新增超过10,000宗 Omicron 个案，是之前一日公布的三倍，新增6宗死亡个案，累计有7宗。英国至今录得超过24,000多宗 Omicron 个案，当中首都伦敦的 Omicron 个案最多。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美关系仍未去到最低点，莫斯科提出的安全建议有助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公布和美国以及北约关于安全保障的条约草案，提议共同致力和平解决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争端。里亚布科夫说，俄美需要稳定和可预测的关系，两国至少在某些方面取得进展，并非一切都没有希望，在有关协议的协助下，局势可以稳定和改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早前说，美国准备就俄方提出的安全要求和莫斯科对话，并会提出美方的关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为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星期二多云有雨，雨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中期仍有一两阵雨。现在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 52%，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划选票， 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时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现在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次 gaily news。 立法会选举会在19号举行，有反同团体向153名立法会候选人传送问卷，了解他们对同志平权的看法，当中因为有一人未有资料而无法联络，最终回应问卷的只有12人，而未填写问卷但是有回复的就有6人，即是近九成的人都没有回复。近过半的回复者都反对同志平权，更加有5个人认为同性性行为对身心有损，另外有6个人指跨性别主义可能令性侵情况更加严重。为了了解中学的性教育状况， MWYO 青年办公室在今年1月展开调查，发现现时性别教育的成效未如理想，本地推广性教育面对重重困难，除了宗教和传统观念等因素，传统校规亦都是其中一个障碍。香港的性教育当中对性别多元社群的刻画亦都不足，自从教育局在1997年编定学校性教育指引之后就没有再作出修订，结果导致本地的性教育推广一直成效甚低。 MWYO 青年办公室在今年1月到5月期间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现时性教育很多不足之处，推广性教育及全面性健康组织唐不甩，不时会到学校举行讲座和工作坊以推广性教育。总监蔡婉莹女士提到，学校中部分校规更加是推广性教育的障碍，例如男学生一定要短头发，女学生一定要长头发。香港教育大学特殊教育与辅导系副教授郭勤博士亦都认为本地性教育对性别多元社群的刻画不足。郭勤博士说，性教育不应该只是包含两性，同性恋性别认同的议题亦都应该包含在其中，对非二元性别人士而言，不少校规是社会的压迫，例如因生理特征强迫非自己性别认同的校服会令到他们感到不适。郭勤认为部分校规已经过时，需要在多元性别群体角度考虑他们的影响，而在性别教育的议题当中，除两性之外亦都需要着墨在多元性别社群，增加学生对他们的认识。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嗱，頭先我預告過啦，新聞報道之後咧，將會有貴賓到啦。嗱，通常咧，我哋節目夜媽媽啦，過咗凌晨時間啦，通常咧，我都有少少咧，就係慚愧嘅，唔好意思嘅，就請啲嘉賓咧咁夜上到嚟咧，個都已經鬼咁眼瞓啦，沒精打采咁啦。但係今晚呢兩個貴賓咧，我完全冇呢一個咧。冇呢个烦恼，因为佢哋两个都系夜鬼嚟。 佢活动时间 ，Tonight is still young， 啱啱开始， 越夜越精神。 系啦，而家先开始饮，越夜越系啦，哇，真系劲啊你！你做埋 marketing 啦，你应该。好啦，头先预告过啦，咁就所讲嘅咧就系关锦鹏阿关，同埋魏少君 Jimmy 影相到嚟啦。耶耶耶，唔好意思啊，打扰咗你哋饮酒嘅时间吓。 冇事， 埋啲麦，埋啲麦，冇咁见我，埋啲麦，埋啲麦， 边度都饮得嘅。 系嘛？系广播到风凉水冷，你有一番风味系嘛？OK， 嗱，头先我都预告过啦，咁啊，即系哇，原来一晃眼咧，男女咁经典嘅即系本地同志嘅电影咧，已经系20年啦。咁啊，两位嘅始作俑者梗系要上嚟啦。咁啊，事完就系咧，男女嘅20周年就系 4K 数位修复版咧，就啱12月嘅10号咧，就喺台湾地区咧上映咗啦。香港咧就要等迟到1月6号嘛，就会正式上演啦。OK， 咁所以上映系 ，sorry， 上映系，我要好小心啊，因为吓即系一个文字功力好高嘅人喺度咧，不容有失啊， 真系冇办法， 职业病，职业病。OK， 咁所以一定要捉住阿关上嚟啦。 同埋 Jimmy 啦，因為 Jimmy 就係、是、其實係即係南語嘅改編劇本啦，嚇個劇本就由你去改啦，因為其實係本身係來自一個即係網絡嘅小説，就係、是、北京故事啦。 網絡程式小説， 程式小説添係嘛 ？OK， 咁而當年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其實係憑住南語呢套電影咧，其實喺金馬獎裏面咧奪得多個大獎，五項大獎係嘛？ 五個 ，OK， 等我數一數，我驚我會數漏嚇。包括就係、是、首先就係兩位嘅演員，就係、是、胡軍同埋劉業咧，就係、是、入圍金馬影帝嘅。OK， 咁而咧就榮獲係金馬獎最佳導演阿關，男主角就係劉業。OK， 最佳剪接就阿叔啦，張叔平啦。最佳改編劇本當然就係 Jimmy 啦。OK， 咁而仲有一個獎、哦，我唔直情唔記得咗呢個獎就係、是、咩最佳觀眾票選影片、哦。 跟住年年金馬獎年年都 apparently 有呢個獎，就係、是、就啲人睇完一堆戲就去投票。 喺個提名最佳影片嘅名單裏面，佢哋揀一部佢哋自己最中意嘅， 係 評審可以即係、就是、評審話 A 呢套戲攞咁。 呢、這個其實好多我都有，就係、是、你有戲睇嘅就好多嗰、那個 audience award 係 audience award 係咯。但係唔知點解我完全冇印象，但係都係到當晚然後先公布嘅，你之前都唔知嘅。OK， 咁所以係一個好好重要啦，喺我哋即係成長啦，你哋就已經大定咗啦嗰陣時嚇，但係對於我哋呢一班仲係成長緊 ，OK， 吸收咗冇耐， 你扮啊你， 係 OK， 喂係重要嘅，係啦，OK 係重要嘅里程碑嚟嘅嚇，即係其實係喺我哋嘅成長裏面咧，係一個你當係 catalyst 也好啦，咩都好啦。帶俾我哋好多共鳴也好啦，同埋我諗都改寫咗即係少少香港喺同志議題，因為都好有限嘅嘛，喺嗰個年代係嘛，一個好重要嘅 chapter 嚟。 即係呢個又補充你話，你頭先喺度數，當然嗰個風光嘅喺金馬獎攞咗幾多幾多個，咁但係當然亦都有另外風光背後，另都有我哋。喺香港電影金像獎提名咗十個，結局係一個都冇攞到嘅，係呢個食白果而歸嘅嗰晚。咁所以你講話影響有幾大嘅時候，咁呢個我有啲保留嘅。 咁通常我哋都係數風光㗎啦，係咪？ 唔係嘅，即係你，我覺得兩邊都要 睇。同埋二十年前啦，佢喺香港嘅票房係唔好嘅。 係。 對比底下咧，佢喺台灣成個票房係好過香港好多， 係 觀眾個認受或者觀眾喜歡套戲係多過同埋大過香港好多。 所以其實調翻轉頭，因為得到五個咁重要嘅金馬獎咧，咁於是乎係有少少衣錦還鄉咧，咁香港嗰個票房先至 pick up 翻係嘛？ 冇特別 pair 翻嘅，係百零萬嘅啫，我記得。 Okay. 香港冇香港起，如果我冇記錯，香港係基本上係即 OK。Forget about awards， 即唔好講話得唔得獎，但係票房亦都係係以我記得嘅話，當日係上映，然之後第一二日嘅時候。就換呢陣嗰陣，我哋發行個戲嘅，就係即係覺得嚇， 點解會咁 咁嘅咁咁？我所以我唔覺得南語香港有任何或者係口碑，即係如果口碑用獎去講，或者用票房一個觀眾成績咯，我唔覺得南語香港有 影評 得到任何 mark。有任何嘅 significant 嘅一個留低咗啲嘢，當然即係如果你問我 影評影評都唔多嘅。 OK， 咁但係嗱，二十年過後咧，如果你調翻轉頭去分析一下，點解兩地嘅觀眾對同一部嘅電影喺同一個即係時代啦嚇，個反應唔係咁貼近嘅咧？有冇諗過？你有冇分析過咧？ 我成日都覺得咧，中港台三地我都喺大陸做嘢做過一排啦嚇，拍戲監製咁。我覺得中港台三地咧，香港其實某個程度係最貌似文明，其實係最 conservative 、 最保守嘅地方嚟嘅。 係，更講緊係二十年前喎。 我唔覺得今日有 好大嘅 改變 度。係嗱咁啦， 我哋首先就慢慢啦，即系既然有二十年啦，即系当我哋有啲嘢沉淀咗嘅时候咧，睇翻同一样嘢咧，可能嗰个即系 perspective 好唔同。咁但系首先即系我要追问一样，就系今次呢一个二十周年，而家系宣传时间先吓，呢个 4K 版啦吓，因为啱啱我睇咗《春光乍泄》嘅 4K 版啦。 嗯 ，OK， 咁啊，二十年之后我重温翻咧，个感觉好唔同，因为观众其实都唔同咗，我自己都唔系同一个梁兆辉啊嘛。 当然啦。 咁所以睇个故事嘅时候咧，我觉得啊，有啲嘢以前唔会触动我，反而触动到我啦。咁、但系我想即系问一问你今次呢一个 4K 版咧会点咧？因为睇《春光乍泄》嘅时候咧，我有少少觉得吓个岛唔同噶，啲颜色又唔同咗噶。咁当然即系对于王家卫嚟讲， 都唔同咗，阿叔都调过啲颜色， 系啊，光咗好多啦。首先我譬如《春光乍泄》咁先算啦。咁、然后个岛咧又唔系好似16:9噶，佢即系变咗好似接近嗰个黄金。 黃金比 啦，咁我覺得睇得好唔慣嘅，因為嗰個唔係我嘅集體回憶嚟噶嘛，咁、所以我就好想問一下，即係譬如話今次呢個 4K 版咧，有啲乜嘢唔同咗咧？其實， 其實調色啊、睇光啊嗰啲嘢，我交曬俾阿蘇平幫我睇嘅， 係嘛？ 嚇，咁我自己香港國際電影節嗰陣時係第一次坐定成套咁樣。喺大銀幕睇，仲係文化中心喎、 哦。係 嗰、那個大 screen， 而家冇乜戲院有咁大個銀幕噶啦。我係覺得調得好好嘅。 嗯， 同埋我覺得有某隻，雖然你話個戲嘅背景係八十年代，咁但係其實調完之後，嗰隻顏色同埋光影啊，個感覺令到套戲摩登咗嘅，我覺得。 O K， 嚇 ，Jimmy 咧， 其實我頭先嚟之前，我哋喺度飲咗陣酒，輕輕飲咗啲酒。 你哋嘅輕輕真係一啲都唔輕輕咯。 咁其實講咧，我覺得二十年之後，即、就、係、是、一個4K 復修版，我覺得。可能對我嚟講，嗰、那個意義唔係話喺嗰個 technicality， 話、個比例變咗幾多，或顏色係咪靚咗、鮮咗，或者個聲音好咗。我係覺得係更加喺嗰個文化意義上面。我等於我同佢講，我話我哋個戲係2001年嘅，然之後2005年係出咗《斷背山》。 係 咁，《斷背山》你睇翻嗰個歷史嘅時候，其實佢。1997年小説出嚟，然之後跟住吉士雲森想拍揾 Matt Damon， 當然冇成功到，然之後跟住過幾年，然之後先至李安接手，跟住揾 DiCaprio 揾 Brad Pitt 都唔 推曬，唔彩，然之後跟住2005年先至出嚟，然之後2005年係即佢高呼嗰個程度唔，我想象唔低得過。或者比可能比阿關去拍男二高夫嗰個要去揾演員揾各樣嘅潮流，咁但係問題由2005年到2021年嘅時候，中間變咗啲咩咧？荷里活依家呢兩年個爭議係話，究竟係咪直演員可以去飾演一啲同志角色？ 係啊，爭論咗好耐。 嗰個文化，就喺呢15年入邊，由直演員唔敢去演。同志角色到十幾年之後係話：喂，直佬你唔好嚟做同志，唔好著霸咗啲同志演員嗰啲僅有嘅機會。咁呢個係講緊十幾年嗰個 Hollywood 成個嗰、那個成個文化嗰個逆轉。咁但係華語電影文化有冇逆轉到呢？由2001年我哋拍。又或者2000年籌拍《南語》到而家我冇睇到嗰、那個，係咪？或者到今時今日，或者直接講一 ，sorry， 直接講一句就係、是，你今日阿關你想開拍個基佬戲，你想揾個基演員咩？對唔住，華語界演員冇基噶，對唔住，全部直噶。 系啊， 冇基演员。 头先我哋先讲完，原来王力宏都系直噶。 咁所以即系嗰个二十年，我哋华语系咁，然之后十几年何嘅你会讲，咁呢个先至令我今日话你话4K 苏玩，我最大嘅感触或者遗憾咯。 系。 是，我覺得我哋即係同外國即係電影嗰個轉變咧，即係頭先你提到啦，即係直演員同埋攣演員去演攣嘅角色嗰個爭論咧，係冇人無知噶嘛而家嚇。到到今時今日，我哋去到即係華語嘅電影世界裏面咧，我哋都未過渡到去到呢個爭論啊，冇得拗，因為都冇一啲所謂嘅影台俾我哋揀啊。 有機咩？有機佬機房乜冇啊？ 台灣電影同香港電影個差別有咩話？台灣拍好多同志電影。 是啊是啊， 是嗎？咁我 但都台灣都冇有，對唔住，我真係對台灣傳媒比較即個媒體比較睇少，但台灣都冇基演員出，冇演員出軌有冇？其實 冇，但係就有好多係玩願意玩曖昧嘅。嚇，同香港唔同嘅地方就係好多願意玩曖昧嘅，即係無論喺樂壇啊、影壇啊，其實都係嘅，佢哋唔介意俾人傳嘅。即係起碼，我覺得喺呢一方面咧，個思潮係進步過香港嘅。其實嗱，咁但係嗱 ，OK 個島可能即係有呢個轉變啦。咁你話即係頭先講到就可能摩登咗啦。今次呢個即係修復版劇情啦，因為可能以前冇擺落去嘅。因為譬如我睇《春光乍泄》咧，我成日都諗下啊，關淑怡嘅片段會唔會擺翻少少落去咧？擺三十秒都好啊，冇嘅。 唔係呢個其實男與一。開2001年放的時候就是現在這個導演版本來的。 哦、oh, ,ok。 不過因為個製片人覺得嘩有個如意算盤，那他就將我攞走了陳漢東和鄭平那個婚姻生活擺放下去，還有一場就是藍宇在冰湖上面唱你怎麼捨得啊，我難過比什麼。最初公映的版本，甚至出 DVD 版本都是而家的導演版嚟嘅。 哦、oh, ，OK。 咁但係可能嗰過咗之後，咁啲觀眾啊，或者佢哋又唔介意睇多少少漢東同鄭平嘅婚姻生活啊，有場藍雨喺度唱你怎麼捨得我難過又 OK。但係其實嗰個版本係。製片人擅自主張揸主意去加翻落去嘅，佢冇通知我嘅。 哦，係、哦、啊， 嚇、 啊，咁都得噶？ 咁係咯，咁都得噶。 O、okay, K， 我就係想你講呢句啊，咁都得㗎。 有少少補充，上面 knowledge 上面修復版咧，就喺建基於現存嘅版本上邊去修復， 加加減減， 即係執去剪過，或者加一啲導演覺得之前。冇嘅嘢，嗰啲叫做導演版。 哦，即係 Zack Snyder 嗰啲就係導演版啦。 係，如果你睇修復版嘅時候，你唔可以 expect 話會唔會多咗啲嘢㗎？ 係咯， 冇。 因為我有少少一廂情喺度諗咧，因為始終隔咗二十年啦。咁於是乎，我覺得我哋對於二十年前某啲我哋覺得唔係好出得街嘅，可能而家個眼光真係可能寬鬆咗噶嘛。即係我想問就係 Juicy 啲。会唔会多翻啲裸戏喺里面咯？ 我冇 冇啊！嗬， 冇就系嗰几场即系 有得睇嘅都睇晒， 睇晒啦， 俾晒大家睇 啦，俾你睇啦！ 真系，我觉得你应该储埋一啲嘅 private collection 咁样。因为曾文华咧嗰阵时拍我因为睇过你以前嗰啲访问啦，都讲话即系嗰阵时咧你系习惯唔清场嘅，就算拍裸戏都几唔容易嘅事嚟嘅，因为你要处理系两个直男嘅演员， 场都有清， 有冇清啊？ 咁结果个场记同埋阿小慧都响现场啊， 但系都有一啲话，有话唔关事嘅，唔关就出去啦， 系啦， 即系关事嘅。 咁但系即系关事嘅，咁有两个女仔咯， 有 男 有 女咯， 系啊。但我听闻话咧，其实你坚持唔清场嘅原因咧，就系、是、好似话你以前做助导嘅时候咧，就系帮阿谭家明啦， 副导演帮阿谭家明嘅《烈火青春》 系啦，好似系从因为嗰次嘅经验咧，你觉得拍裸戏其实唔需要清场，点解？ 嗰场戏系叶童同阿张国荣嘅全裸嘅戏嚟， 系 咁就响个 studio 里边拍六部景，咁系一张床啦，就得张床嘅啫，咁我就。做副導演啊，我知道佢哋要拍全裸嘅戲，咁我咪準備咗張大毛巾咯。 係 導演第一個 shot 一叫 cut， 咁我即刻撲上去冚住兩位演員咯。 仲係一大張咁鋪住兩個係咪？ 嚇嚇嚇！咁結果俾阿譚家明話：關鵬你做咩啊？ 嗯， 喂，你而家提醒咗佢哋咩裸體，亦都提醒咗工作人員。他们两个裸体紧， 是 你快啲攞翻走。 係，即係譚家明佢覺得，既然兩個專業嘅演員都唔覺得尷尬，你做乜要做呢一個 反為 多餘嘅動作，令到佢覺得尷尬？ 分分鐘令到佢尷尬 咯。哦，所以就於是乎喺拍呢一個男女嘅時候，你就覺得嗯唔需要清場咯，因為兩個都係專業嘅演員。 好誒，好記得呢個功課嘅。 是吗？但是真的不容易的，指导两个直演员还是二十年前。 嗯， 即是那时未有一个浪潮，就是觉得啊，我作为直演员呢，我应该要拍一个机的角色来对攞奖的嘛。你知荷里活有一堆的演员 ,A-list 的演员呢，是为了要攞奖要拍，即是同志角色有不少啦。咁嗰陣時真係幾唔容易嘅，其實你而家即係數算翻嗰陣時點樣說服兩位即係內地嘅演員去做呢件事。啊，我覺得即係劉業容易啲啦，因為佢都比較係真係新人啦，係嘛，都仲係一個即係初圓近扁嘅。 那山那人那狗噶啦嗰陣時， 嚇 嚇胡軍就更加啦。但係胡軍有經驗係佢拍過張揚嘅《東宮西宮》 咯。哦 ，yeah right right right， 咁所以就易啲 嚇。咁同埋我覺得有呢樣嘢，你話二十年前好或者。咁多年有機會同國內嘅演員接觸咧，佢哋在意劇本， 嗯， 在意佢嘅角色有冇得俾佢哋發揮，或者咩？佢哋兩個都問我，冇問過我。見到阿 Jimmy 寫完啲床戲，一句都冇問過。喂，導演，你個尺度點拍啊？ 嗯， 嚇， 即係冇香港唔。普遍啦，我講係二十年前普遍香港嘅一啲可能又會做歌手，然後跟住又會演下戲嗰啲，可能好在意自己嘅個人形象咧，即係或者可能 到今日都仲係嘅係嘛？嚇 係嘅，都係嘅， 係咯。 我估嗰陣時胡軍劉月嗰兩個，即係胡軍 relatively 咁，佢都有嗰陣時佢有啲佢有拍電視劇，有剩，即係胡軍比較有。service 啦，咁劉耀根本上就都未畢業添，咁起 係咯係咯， 咁唔係我估係亦都係睇每個演員個別佢自己有幾肯放開去，或者幾擔心我唔得嗰個。 唔係，即係我見阿胡軍之前，你有冇同我一齊見阿姜武噶？ 我冇。 阿姜文个弟弟啊， 系啊，因为原先你系谂住系揾姜武噶嘛， 咁 佢好似 turn down 咗噶嘛， 咁咪唔得咯，即系做一个同志角色，佢咪 佢系因为你提到有床戏，于是佢 turn down 咗，定系话劈头知道嗰个同志角色就诶咪搞啦咁？ 同志角色 plus 床戏， 咁所以都要睇即系个别嘅演员咯，愿唔愿意即系豁出去咁样？ 我觉得撞啱撞着两个都好好啦。仲有一样嘢，我觉得呢样嘢好有趣。當然他們很快就什麼了，因為大家都是中央戲劇學院畢業的，那胡軍呢就剛剛早劉業十年畢業， 是啊，是同一個學院的嘛，好像 是同一個 師兄來的嘛， 是師兄，那有少少那個大家師兄師弟啊，那樣東西裡面的，你覺不覺得 是的嘛，即是有些這一方面的默契的， 但他佢都有隻啊，弟弟， 哎，我睇住你， 因為我其實都睇個訪問咧，就話劉業佢話啊，其實聽到係即係關錦鵬導演啦，同埋有胡軍咧，即係佢師兄咧，佢就好放心去接拍呢個電影。我相信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因素，佢自己會咁放心去演你嘅戲咯。 胡軍冇猶豫過嘅，劉業有猶豫過一陣， 嗯， 係。我聽聞話你喺 audition 嘅期間咧，你 pair 咗好多個 pairing 嘅，然後最後你真係覺得劉業同埋胡軍咧係有隻 chemistry 喺佢哋之間，你可唔可以即係名狀嗰個係乜嘢 chemistry 嚟？ 講唔出嘅喎，我哋嗰日喺華僑飯店係咪啊？五個漢東，五個林。 第二日啦，嗰日係第二日啦。 係嘛？ 已經。 咁我其實都有少少，我覺得佢哋兩個啱嘅啦。 嗯。 即是第一，譬如我都有，有其中有一两个男女是纤幼啲嘅，纤细啲嘅。 系， 咁刘烨好明显佢系高过胡军嘅。 系， 同埋佢你话佢特别靓仔咩？又唔系。 嗯， 即系佢 一定不是純紅似白那隻。 是。 啊、那這個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沒有跟藝神說，但我基本上自己決定了，我覺得藍宇的角色我不會給他，即是容許他是一個純紅似白很纖幼的角色咯。 不是這個，這個我覺得我要領功一下。 來啊來啊， 是他，因為那次他是特意找我上去，他說喂，他說我埋門一個了， 要真的要揀演員啊，你嚟幫手睇。咁之後兩日入邊係幾 pair， 即係不同演員飾演 A， 漢東不同演員飾演 B， 胡啊藍宇咁。咁之後咁我哋試咗啦。咁然之後 好啦，我要停一停你啦，因為咧今日阿叔咧就要講一講典故啊，係二十年前嘅典故啊。咁有排講嘅，咁不如一點鐘新聞報道之後，我哋慢慢講。 比二十一落败，双方在决胜局初段比数拉脚，泰国组合中段连取六分拉开比数，最终邓谢佩以10-21不敌对手，四强落败。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华南，本港寻日大致多云，天气干燥，早上清凉，各区气温普遍较前日低5度左右，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受东北季候风影响，未来两三日华南天气清凉。此外，强台风雷伊寻日增强为超强台风，喺寻晚11点，雷伊集结喺西沙以南约540公里，预料初时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南部，稍后转向偏北移动，进入南海中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为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星期二多云有雨，雨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中期仍有一两阵雨。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5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女飞鱼何思培出战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100米自由泳，勇夺金牌，成功争夺世锦赛第二面金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们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光在床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咁今晚嘅自己人咧就好荣幸咧，请到蓝鱼呢套电影嘅导演关锦鹏啦，同埋嘅编剧倪兆恩咧上嚟咧接受我哋嘅访问嘅。嗱，好坦白讲咧，我可以话喺个直播室里边咧，我认下势先，因为咧蓝鱼喺2001年上映嘅时候咧，其实我好坦白讲，当时嘅我咧虽然有入戏院睇，但系未系好识睇噶。 因 為你貴為一個 lesbian， 梗係唔會識得睇啦。 你有冇感動啊？ 唔係啊，因為佢係講翻咧八十年代嘅中國內地噶嘛，即係嗰陣時你諗緊八幾年嘅時候，可能同我都有一個距離啦。咁到我啱啱二千年頭嘅時候再去睇嘅時候咧，其實係未咁細緻地知道裏面嘅情感啦，甚至乎當時年代個 background 點樣影響到佢哋兩個。但係我就好期待咧，即係出年一月六號嘅時候咧，就睇翻呢一個嘅修復版嘅時候，應該會我會明多啲啦，比當年。 係啦，咁頭先我同阿關咧喺出面啊吹緊水嘅時候咧，佢都話之前其實已經有個別一啲試影場啦。咁其實有唔少年青人去睇嘅，其實對上一次我哋拼多咧，我哋都係免費播放。俾大家啦，我以为好多好似我啲咁嘅老嘢啦，然后走去咧怀下旧咁样啦，系咪？哦，好多后生嘅观众，因为之前真系太细啦，咁所以完全 miss 咗，咁所以今次咧就有机会啦，明年就系一月六号啦，就正式就系南粤二十周年嘅四 K 数位修复版就正式出现啦。两位影坛嘅老大哥，两位阿叔喺度同我哋讲个股啊。头先新闻报道前咧，咁啊 Jimmy 咧同我哋讲开就有关即系阿刘烨啦，同埋就系胡军咧嘅 casting 嘅少少典故嘅，你再续未了完，继续讲埋落。 冇啊，其实长话短说就系、是，因为嗰一日嗰两日嘅 casting 就不同嘅组合，不同嘅 combination 喺度。咁我哋系每对组合都俾三场戏佢哋去做。咁然之后做完嗰晏昼嘅时候，好简单讲，咁阿关仲喺度，咦我系咪咧咁？我是比較急躁的人嚟嘅，品性上。咁我同佢講話，咪住先啫，劉烨，胡軍呢個組合，你究竟覺得咗啲咩不足嘅地方？你即係我覺得呢個你已經得到呢對組合就係已經喺度擺喺度等你去揀嘅啦。即係你仲有啲乜嘢覺得？你聽日係咪再去仲可以覺得有一對更神奇嘅組合出現呢 ？Which 冇啊嘛，手上面聽日唔會得有冇一個咁嘅一對咁嘅組合嚟做我啲選啊！聽日冇任何安排做啲咁話，即係我係覺得我喺隔離睇，我係覺得。可以播落去嘅，咁呢個就我咁同佢講嘅。 O K， 嗱，因為我覺得兩個咧，其實個氣質係好唔同嘅，年齡可能相若爭幾年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咧，當中個 casting 咧，即係問下兩位啦，可能會唔會都牽涉到，因為兩個角色個 class 其實都唔同嘅，一個就高幹子弟啦，即係胡軍啦，咁而另外一個就是窮嘅大學生啦，咁仲要係去出賣自己肉體，希望可以賺取。衞生嘅嚇，即係錢咁樣啦。OK， 咁所以我覺得明顯地咧，個 class 咧個氣質咧係即係投射咗喺兩個嘅即係 casting 裏邊嘅係嘛？佢真係好慢嘅，所以需要一個 Jimmy 喺隔離咧，要去催促佢。佢真係要深思熟慮好耐。 你頭先講完一堆，我都接唔到， 識得點接？胡军其实我比较早心里有数嘅，系刘烨撞埋去胡军度，我仲有少少犹豫啫，即系我话会唔会系即系唔系唇红齿白，唔系嗰只纤细，咁但系即系靓仔翻啲咧，咁因为我直觉觉得刘烨唔靓噶，唔系靓仔型啦，系嘛。甚至有少少， 咁刘烨绝对唔系帅哥，呢、這个好简单。 唔系佢俾我感觉佢有少少，唔应该咁。佢有少少俾我少不修边幅同埋 dirty feeling 噶。咁我系后屘令到我觉得佢啱嘅就系话，一个穷嘅大学生，佢甚至要卖肉体嚟到赚钱、读书、生活咁，咁我觉得呢样嘢好似啱啲咁。 OK， 咁当中原来都有好多唔同嘅考虑啦。但我想问下嗱，今次有个修复版啦，因为始终二十年前，大家对于同志议题咧个睇法真系好唔同。虽然大家都话即系香港其实外貌就文明啦，其实咧都系好 conservative 嘅。咁但系我觉得始终喺呢二十年里面咧。同志嘅能见度系多咗好多， 嗱，你見到即係大叔的愛啦 ，OK，、嗯、哇，去到即係全城震撼咧，成為一個即係大家，哇，真係茶餘飯後係入屋入到咁咧，連我哋搞到平權咁多年啊，同志文化咁多年，大家都冇預料到啦，係咪？咁、嗯、我想問嘅問題就係、是，20年後，如果呢個唔係修復版啦，有機會俾你哋兩個拍過、寫過劇本，會唔會裡面有啲嘅內容可能或者你會改動少少？嚟到去配合翻今時今日，大家對同志嘅睇法可能真係唔同咗咯。 我就冇諗過啦，因為我通常咧拍完戲，我係等低噶啦，即 係 拍 好多都係 拍完咯，咁啦。咁但係我覺得《貨男與》無論由佢出自嗰個網絡小説，佢都已經係既定咗係八十年代嘅 嗰個時空， 嗰、那個時空噶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嗰個特定嘅嗰， 佢嗰個特定嘅時空係正正係吸引我，即、就、係、是、做一個改編嘅地方，就係佢嗰個八十年代嗰個官島反貪污嘅大氣候下邊一對同志戀人嘛。咁你即今日唔存在，當然我哋二十年前拍我哋都好。我同關仔都好，我哋呢度可以輕輕講政治嚇，即係都好得戚做香港人噶嘛。咁即係今日依家香港今晚我哋講緊就話聽日嗱，大家唔好提議人哋投白票，即係嗰個二十年嘅嗰個氣候係、即係我想講嘅就係每一個特定嘅時空有佢特定嘅一個。一陣除，我哋想我哋即係或者輕輕補充頭先你講 Hannah 講話 Hannah 講話你睇唔係好明嗰、那個故仔嘅 background， 咁我覺得唔使特別明，係你得到嗰個感覺，嗰個一個大嘅氛圍，咁我覺得已經係就想做嗰即係，如果你睇完出戲之後有興趣多啲知道，然之後上網去揾下。八十年代北京咩一回事，我覺得 very good， 你就變咗你認識多樣嘢，咁我覺得每個古仔都有，即係男語係特定咗喺嗰個年代。如果你今日去香港要拍一個男語，咁我寫咩？寫一個唔好去投白票啊，千祈咁，係咪要做一個咁嘅古仔呢？我又覺得我未必肯寫咯。 OK， 咁的而且確係嘅，即係要去 judge 男語嘅時候，你要擺翻喺八十年代嗰、那個即係情景。雖然看喺我哋現代眼中，會唔會啊裡面某啲過分壓抑嘅情節，好似今時今日已經。不可以代表我哋呢個時代啦，即係或者普遍同志去談情論愛啦。但係其實，喂，正正就係嗰個年代、嗰、那個北京嘅情況底下，呢班嘅同志佢哋面對嘅壓抑就係咁壓抑咯。咁就要呈現翻。 即其實佢戲之後，其實咁多年其實當好多人即係同我同阿關講話，喂，好感動。一個戲入邊最感動嗰個情節就係一家喺度打邊爐。 嗯。 接受咗男語做一個屋企嘅份子，咁呢個對一啲OK， 呢個對今日一個 millennial 一個九零後出世嘅，可能即係屌有乜咁大不了啫？我帶條仔翻屋企同家姐同老母打邊爐，但對九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對一啲老一輩嘅同志嚟講，就係一個好想像、希望可以得到，但係未必可以得到嘅一個 scenario。 係啊，就係有陣時睇同志戲咧，就係嗰種嘅 fantasy 嘅，即係譬如我睇《Call Me By Your Name》咧，我係睇得好開心嘅，但係有好多人咧批評咧就係話：喂，呢個係 fantasy 嚟嘅啫。點會啊？父母又冇所謂啦，然後跟住兩個就過咗好曖昧嘅一個 summer 啦。但係呢啲正正就喺壓抑嘅同志裏面咧，我哋成日都想象嘅 fantasy 嚟噶嘛，睇到好開心啊！ 我都覺得 Call Me By Your Name 係 fantasy 嘅，即係佢兩個阿 Elliot 同阿邊個佢 Oliver 佢 Oliver 同 Elliot 兩個嗰。咁你係機定唔係機㗎？即我完全唔覺得，即佢兩個當然即咁講好老土啫。喂， 是不是需要計定是不是機定不機，總之我那一在那個夏天在那個太陽猛烈的下午下面我喜歡了這個人就機不機不做，當然這個即還是要隔下要界定他們機不機，就好像很老嘢咯， 系啦，系啦，看完之後覺得最基嗰個 character 其實係佢老豆咯， 佢老豆幾基， 佢嗰段嘢成好似金貓咁樣，係咪啊？好正啊嗰件事。OK， 嗱，講翻南語啦，可唔可以講得即係同我哋重温少少咧？我曾文華咧喺即係內地拍嘅時候咧，尤其是係20年前咧，其實都好唔容易嘅喎。即係嗰個過程其實都好艱辛下嘅喎，都要即係頗地下地進行，係嘛？ 嗯。嗰陣時對地下電影或者咩咁，當然拍完之後，胡軍特別係劉業得獎之後咧，係有被警告嘅。 係 阿胡軍都有被警告，話你以後不過好言相勸咁嘅， 係 唔好再拍呢種類型嘅戲啦。咁我亦都因為嗰陣時我接咗一。个电视剧叫《画云》，李嘉欣、胡军、刘烨，咁我亦都系被提醒，嗱，你唔好再吓拍啲咁嘅类型嘅戏啦，咁。 嗯，咁亦都会唔会解释到，就系其实喺南语之后咧，其实都你甚少吓，即系我唔知道系咪呢个原因咧，定系你觉得即系唔需要净系拍即系同志议题嘅电影咯？即系往后你系少系呢一方面议题嘅啲作品。 我觉得我唔会话。因為南語，咁即係我好多人都話俾咗個標籤我，人哋俾就算啦，即係我唔會自己標籤自己話啊，我拍女人戲好叻嘅咁，嚇成日拍女人咁，咁等於南語哦一套令人感動嘅同志電影，咁關鵬你係咪有諗再拍咧？我覺得隨緣啦，撞啱嘅時候你話。喺邊度拍？喺香港拍，喺台灣拍，喺邊度拍都冇所謂。 嗯， 對我嚟講，係個故仔同埋人物點吸引到我就得啦。 係 最緊要。 嗱，近而家我知道阿關其實就執教鞭啦，教緊一啲年青嘅在學嘅即係新進嘅導演。 係 喺你接觸嘅呢一班年青人裏面咧，日後都希望可以即係成為本地嘅電影壇裏面嘅一班生力軍啦。你覺得佢哋嘅譬如新嘅劇本咧，多唔多接觸呢類型嘅題材咧？同志題材也好，又或者今時今日我哋好多講 gender 啦，多唔多咧？ 有，但係唔多， 係嘛？ 我覺得特別係我啱搞兩年啫。我覺得睇到班學生更多係呢兩年裏面我睇到佢哋好多去睇翻，真係去睇翻佢同屋企嘅關係。 嗯， 嗰樣嘢都係一種感動嚟嘅。 係 嚇，咁嗰樣嘢我覺得即係譬如話有個同我上個禮拜我睇佢交嘅。功課作品咁粗糙嘅，唔係話啊點講究攝影啊美術啊嗰樣嘢，粗糙嘅。但係我覺得佢好誠實去面對自己。哦，呢兩年原來帶咗俾我自己，敢多啲發聲，敢多啲面對自己，敢多啲面對自己嘅選擇，同屋企人嘅關係，同朋友嘅關係。甚至我找到自己生存的价值。 嗯哼。 那好这样东西很犀利，我觉得后生真的在个作品里面同志议题不特别多。不是说因为他知道关鹏来做我老师那就。 就要投其所好。 冇，又或者其實咧，有一啲嘅即係可能二千打後出世嘅小朋友啦，佢哋根本覺得自己嘅性向其實唔係一個 issue 嚟嘅，即係點解我要突然間好 come out 咁去話俾大家聽咧？咁你知咪知咯？你問我，我咪話俾你聽係咯。即係唔同以前可能好多對同志嚟講，出櫃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儀式嚟噶嘛。即係依家可能對於佢哋嚟講咧，其實已經可能少咗呢樣嘢好多咯。 又或者其實佢哋對於 identity 嗰個確立咧，同我哋以前係好唔同咯。我哋嗰個年代好強調，我哋要即係出櫃啦，要承認自己嗰、那個即係被看見嘅身份啦。但今時今日咧，好多就算 LGBT 裏面嘅咧，唔係好想認得咁實自己，我係 gay， 我係 lesbian， 甚至係而家多咗好多唔同嘅 label 噶嘛。 又 fluid 啊，又 pansexual 啊，我哋都要學噶嘛。到底點解話查先咁樣嘅咧？嗱，對於即係新生代咧個思維好唔同啦。嗱，見到有兩位老行長喺度啦。嗱，最近都即係喺網上面咧有一個爭拗，我都想問一下你哋意見。咁就係關於阿蕭生咧，同埋阿游學修之間。嗰啲啊，窗来窗往啦，我觉得好有趣嘅嗰、那个现象。值得讨论嘅地方咧，我觉得嗰个其实系一个代际之争嚟嘅。而 at the same time， 我唔知道你哋两位点睇咧？我觉得啊，其实唔系好点讲咧。佢哋拗紧嗰样嘢系两样嘢嚟嘅，一个系用紧即系八十年代当香港嘅全盛嘅即系电影工业嘅时候咧，嗰、那个即系做电影嘅模式。咁而阿游学修讲紧咧，其实系另外一种 art form 嚟嘅。你話佢係咪電影呢？佢可能係另外一種新生嘅電影咯。嚇、 嗯， 咁、啊、我覺得嚇、啊、兩種咁唔同嘅 art form 其實真係冇得比較。你哋又點睇咧？ 誒，對唔住，我冇跟一件事好多，所以我不置評。 嗱，我自己明白啊，蕭生對自己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嗰個叱咤風雲啦，佢都係即係咁，但係。佢系咪有讲话香港电影已死噶？ 系啊， 吓，我觉得诶唔系咯， 嗯， 我都觉得唔系咯。不过即系譬如话我响城大同啲同学讲，你哋如果以后有机会吓、 嗯、 想入呢个电影行，无论编剧好、导演好或者咩岗位都好啦，诶、你哋所知嘅。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嘅香港電影嘅生態唔同咗嘅，而家、 嗯、 我覺得係我係經常咁樣提醒啲同學嘅， 嗯、 即係譬如有個同學佢會準備用一個長片嘅劇本去 submit 入去首部劇情片，佢揾我做監製，咁我可以咩可以幫你手嘅，咁。咁好清楚啦，即係嚟緊，即係你睇到香港電影好多嘅資源，好似俾年輕導演拍嘅，都係政府資源嚟㗎嘛。 係啊， 首部劇情片、劇本孵化計劃、傳承計劃，乜都好啦，唔同咗。 嗯， 咁我再覺得而家對佢哋嚟講。嗰、那個題材上面唔會得到好似八九十年代嗰個咁多元化、咁自由奔放嘅啦。 係面對嘅挑戰亦都唔同啦。有關嗰個電檢條例咁啊，最近都好多人都關心，到底日後嗰、那個即係到底由題材去到拍攝投資嚇，即、啊、係、就是、到底個寬鬆度有幾多咧？仲有幾多創建？你真係可以好自由地擺喺自己心愛電影裏面。 佢嗰樣嘢好。咩嘅？我覺得譬如大陸咁，我審咗你劇本先，俾個準影準拍證你咁。咁起碼你劇本你已經知道自己哦邊啲嘢拍得，邊啲嘢唔拍得啦。香港冇嘅喎，香港就係、是嗯、我淨係睇你成片， 嗯， 係嘛？到頭來有好多我哋以為已經夠暗講嘅啦，咁 係夠曲線嘅啦，又唔得咁樣， 又唔得， 係 咁你話你係咪嚇退啲？投資人啫， 嗯， 即係八九十年代，我一同阿莊文強導演傾偈，喂，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係拍戲係賺錢嘅喎，而家你話拍戲嚇，邊個敢講話一定賺錢啊？ 係係。咁以前即係我諗唔好淨係講香港嗰個風光嘅八九十年代做電影嘅方法啦。今時今日荷里活啊，嗰個遊戲規則都改咗啦，係嘛？咁所以世界不斷喺度變動之中嘅。咁所以睇下影響未來嘅挑戰到底係點啦。咁但係嗱，時間關係啦，咁臨尾嘅時候我都想問一條問題嘅，就係、是、我唔知道你睇過《藍月》睇咗幾多次啦嚇。咁但係今時今日到而家呢個二十週年嘅即係4K 嘅修復版。会唔会里面有一场戏，又或者甚至可能有一句对白，你今日睇你都觉得好触动噶啦？其实， 你答先啦，不如。 我系陈汉东同蓝宇喺车里边讲，响翻屋企食完饭之食完年夜饭之后咧，咁佢话：两个人太熟就唔好玩噶啦， 系 吓应该 我都记得嗰句 吓。蓝宇讲嗰句，我哋唔系太 唔係太熟啫，咁即係嗰下我係每次睇我都每次都眼濕噶。 嗯 ，Jimmy 咧？ 我自己覺得，當然你問我，我係覺得我自己好佢哋若干年後再見面， 係咪機場啊？ 機場見完面之後，跟住咁冇耐就去咗阿漢東去咗佢屋企食飯啦，食飯就跟住食完飯食完好嘢好嘢 sofa 度，男女沖完涼出嚟，咁就講嗰樣啦。最後佢一抱佢，男女話你肥咗啊！ 啊，係啊！你一講到我都有啲毛管動啊！係啊，係啊！ 嗰句我自己我都覺得，呢句係真係幾實，即係嗰只原來嗰個 memory 嗰個手一抱嗰個 memory 係 一個永遠嘅記憶嚟嘅， 係一個永遠嘅，即係 Osmo 嗰只，入咗住咗，然之後跟住嗰下好直接都唔講。你肥咗，嗰個我係嗰個成個人兩個人嗰個關係嗰個不言而喻，佢嗰只不能磨滅嘅記憶。咁即係當然啦，漢東之後嗰句咁我都覺得都 OK 犀利嘅啫。我嗰天點解會放你走？嗰個點解放？即係仲係佢嗰只大男人嗰個覺得係我放你走， 因為佢都走唔出。 呢兩句我自己就係、是。 但係肥咗嗰句我記得我嗰陣時睇我都覺得哇打咗個冷震嘅，因為係嘅，原來因為咁簡單嘅一句咧，係包含咗一路以嚟嘅愛啦，同埋就係當中亦都包含咗啲遺憾嘅，因為所以講個肥同埋瘦咗，其實當中係過咗幾多年月。系嘛，即系消耗咗几多嘅时光同埋缘分咯。系啊，我都好触动啊！你讲起就，所以一定要睇啊！四 K 版再讲多次，宣传下唔该。 系一月六号，出年嘅一月六号会系上映噶啦。 系啦，咁我哋当然好恨啦，就系、是、如果可以真系 book 到，要问下电影公司先知啊。IMAX 好唔好？有啲嘅回忆真系要放大噶，因为年事已高啊，我哋手提电话咧嗰啲font字都要放到好大啦。所以今时今日要重温蓝月嘅话，希望如果大家错过咗嘅话，都希望大家一定要去电影院去重温呢一个感人至深嘅本地同志电影。 太快咁啊，廿年过咗咯。 咁就一个钟啦，多谢两位朋友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香港女泳手何思培在短池世锦赛以打破大会纪录的成绩夺得100米自由泳金牌。何思培在决赛游出50秒98率先完成赛事，亚军是瑞典泳手施祖堂。何思培赛后说，赛前没有特别期望，只是希望游出最快速度，形容决赛中不少对手分属好友，高兴能够同好友切磋。何思培早前以破世界纪录时间赢得短池世锦赛的200米自由泳金牌。立法会选举今日举行，政府新闻处发稿指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会投票。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今日是完善选举制度后的首场立法会选举，呼吁市民投票，不要被黑暴、外国代理人和破坏力量得逞。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说，一切已经准备就绪，政府对投票率没有定下指标和特别期望。他又说，留意到坊间有人公然呼吁杯葛选举或者是投白票，声称投票率低就代表新的选举制度不成功，但他强调这些阴谋诡计不会得逞，亦都属于违法。英国新增94,18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较昨日93,000宗稍为回落，新增125人死亡，单日新增超过10,000宗 Omicron 变种病毒个案，是之前一日公布的三倍，新增6人死亡，累计7宗。英国至今录得超过24,000多宗 Omicron 个案，首都伦敦占最多。伦敦市长简世德宣布伦敦为重大事件状态，希望协助医院应对快速增加的 Omicron 病毒，以反映事件的严重程度。约翰逊政府高层官员开会讨论应对疫情，传媒报道当局考虑采取更严厉的限制措施，初步名为 C 计划， 設定有溫和至到封鎖等不同階段的措施。另外，《泰晤士報》報導，當局正草擬在聖誕節過後進行兩星期封鎖措施，除了工作之外，禁止室內聚會、餐廳和酒吧，只限戶外服務。世界衛生組織說，全球已經有89個國家和地區出現 Omicron 變種新冠病毒。世衛在最新發布的技術簡報中指出，在出現 Omicron 社區傳播的國家和地區，病例數目在 1.5 日至3日就增加一倍。Omicron 的傳播速度明顯快過 Delta。 世衛提到，英國和南非的住院人數繼續上升，由於病例數目迅速增加，很多地方的醫療系統可能不勝負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又为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多云有雨，雨势风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现在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 55%，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时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新世界第一巴士公司职工会在12号在社交媒体 Facebook 专页发文，指早前在公司的会议当中询问会否向同性婚姻的职员配偶发放家属证。新巴回复指，只要持有合法结婚证书，不论地区就会发放家属证。至于子女家属证，新巴就说只要相关职员能够出示有关证明，亦都会获发家属证。职工会表示，对新巴一视同仁的做法表示欢迎，亦都乐见及欣赏有关政策的进步，做法开明。工会又指，希望新巴可以在其他各项政策继续完善同进步。在台湾地区，同婚专法上路，如今结婚不再是异性恋的权利。有关统计资料发现，同婚专法上路两年期间，女性同婚的数目大于男性，而且更加高出两倍。2018年台湾地区公投第12案不修改民法条文，改以专法保障同性伴侣的公投案，以 61.12% 的同意票数通过，有关的政府机构以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回复公投结果，接住三读通过，在2019年5月24号正式上路。台湾地区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时亦都是世界第27个实行同性婚姻的地区。有关统计资料指出，2019年一共有2939对同性伴侣结婚，分别是女性2011对，男性928对。另外，同婚人数最多的前三名地方包括是新北市614对，台北市484对，高雄市396对。到了2020年就有2387对同性伴侣结婚，分别是女性1713对，男性674对。 呢节嘅 Gaming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 Tina， 仲有咗真系两位啊影坛阿叔啊，佢哋夜未央啊，仲有排饮啊， 仲、 okay? 有下场啊，佢哋。 OK， 希望大家真系千祈唔好错过啦吓，因为正如好似两位朋友所讲啦，即系我谂虽然系二十年前嘅戏啦，讲系八十年代啦，看似好似同新生代咧好接唔上轨啊吓，咁但系我觉得系就算我后生嘅时候咧，我都好中意睇翻啲历史啊，同埋一啲旧嘅嘢啊。我曾經 miss 咗嘅嘢，因為今時今日我哋行嘅路咧，我哋行嘅平權路，有啲同志文化嘅路咧，一定由前人係慢慢一步一步咁樣行過嚟嘅。到底喺以前嗰個 context 底下，一個較為壓抑嘅年代，到底同志係點樣一步一步行出呢個新天地咧？我覺得我哋作為同志，我哋要知嘅。其實呢個脈絡係要知嘅。 同埋有啲電影咧，你需要咧一氣呵成咧喺影院裏邊咧真係睇嘅，因為我記得咧南語都喺某一啲嘅電視台上面咧曾經有播放過嘅。咁你諗緊可能播一橛之後咧，就突然間會有幾分鐘嘅廣告，然之後再播一節，你哋發覺嗰樣嘢咧，唔係你入戲院睇嗰個感覺咧，即係兩碼子事件嚟㗎。即係就算你可能2001年嗰時咧，係未識得走入去戲院睇南語，然之後可能喺電視台上面睇過，咁但係我會覺得有一啲戲咧，你真係要走入個戲院去感受，你先至可以即係嗰種味道，你先可以得得到咯。 尤其是係山場嗰幕。 山場啦，咁其實我自己嘅記憶咧都已經好破碎嘅，即係我睇完之後，其實可能嗰陣時我真係比較仲年青啦，同埋都未經歷過好 入世未深， 或者未經歷過好大嘅即係創痛咁樣啦。可能南語嗰陣時，我記得好多朋友 今日就經歷咗，因為你 P 咗， 今日已經即係曾經滄海啦，已經咁就可能會有一番嘅新嘅體驗，因為當年我記憶中我即係都係。當年喺戲院睇完啦，其實我亦都冇好大感觸，可能因為我自己真係冇經歷過，即係唔係內地生活啦，又冇經歷過咁傷痛嘅經歷啦，咁好難切身處地去諗。但係經歷咗時間咁耐咧，同埋我都想睇下啊，究竟即係睇完一次之後，會有冇一啲新嘅睇法咯？ 嚇，頭先我提到有關即係原場嘅時候啦，原場嘅時候大家都知道出現咗邊一隻歌做原場曲啦。咁尤其是咧，即係我覺得關韻鵬咧係好在意地咧，最尾咧嗰個鏡頭咧，其實只不過影住喺車廂裏面咧，一路行住駛過呢個北京嘅長長嘅大街啦。咁一路其實背景就響住以下呢一首作品啦。然後你見到好似沒完沒了咁樣啦。是一路见到前面北京的街景啦，是一路一路是没有变过的 ,ok? 咁而我觉得是你真的要坐在电影院里面呢，是经历了即是这一种的感受呢，望到前面的画面呢，你先至感受到一种淡淡的幽情，同埋那种人生你永远不可以弥补的遗憾。在这时候我们一起重温 望品园 南语的电影主题作品，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没有感动过， 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相信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 C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 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Hey, 其实如果刘亮阿叔在这里讲 sex, 我觉得会好听。又喝得那么上紧的时候呢，哎呀总之留下他们。OK, 好，言归正传啦，我先讲好嘛。嗱，今晚嘅 Last Talk About Sex 我想讲下啦。嗱，大家都知道啦，而家最近就 Omicron 啦、，OK 就开始试药啦，尤其是啲欧美国家咁样啦。咁但系你发觉咧，都仲系我真系唔系好明点解，已经疫情去到接近两年嘅时间咧，系仲有好多人咧就唔信 vaccination 啦。OK, 咁我知道嘅，有啲人可能我自己身体可能惊过敏反应唔打一件事啦。咁但系有好多系反对得咧好激烈嘅。OK, 净觉得嗰样嘢系侵犯咗咧佢基本嘅人权啦。咁有啲人咧用一种方法嚟到示威，就系、最近有一位仁兄就系、美国，佢咧原来做呢样嘢唔系第一次，咁佢就系上机啦，吓踏入一啲内陆嘅航机啦，咁上到嘅时候咧，咁佢就唔系唔戴口罩，咁但系咧跟住嗰个即系航机嘅机组人员啦，就望一望佢嘅口罩，咦唔系好对路喎，呢、這个口罩我未见过咁样嘅口罩， 咩本色咧？ 首先就 系 红色噶啦。咁你望到两眼先发觉，咦嗰、那个唔系口罩嚟嘅，系 G string 嚟 嘅。 佢戴咗个 G string 扮口罩，然后上机嘅。 但系冚到咁 多咩？佢系特登嘅，系用嚟抗议，就系逼一啲人咧一定要可能有 vaccination 嘅 passport 啦，又或者一定要系戴口罩啦，然后先至可以搭内陆嘅航机啊。当然佢系俾即系机组人员发现咗，然后跟住要赶佢落机啦。但系佢系戴 G string 咯。但你又谂下 G string 个设计咧，其实真系都几似口罩嘅，讲真的，系咪啊？ 你有 G string 嘅 ，Tanner， 你唔好扮唔识，唔好扮纯。 唔系，所以我就第一个反应 真系有 G string 嘅，你冇否认喎？原来你真系有 G string， 我讲下啫。原来你真系有嘅 ，Tanner。你咩场合用啊？我哋转个话题啊，Tanner， 你咩场合会用 G string 啊？ 唔系啊，咁你有时咧着裤嘅时候，尤其是咧你女仔咧着紧身裤咧，你会见到条边噶嘛？ 哦， 咁咪唔靓咯？你明唔明白？ 咁有啲人嘅选择系唔着噶嘛？如果你着好紧身嘅时候， 咁唔着嘅时候又好似好唔安。安全啊，那个感觉， 因为 G string 都有边噶， 但系嗰条边你就唔会好似大髀嗰个位咧，即系 pat pat 嗰个位，你见得咁明显 的， 是即是可以高差很多的， 是 哦，终于知道真相 Tanner 也有 G-string 的，他衣柜里面 下次真 的看一下，真的看你 不出，真的但是你要穿紧 身裤，是不是要贴好贴那些， 是啦，那我就想讲一下，其实即是其实大家都认识的那位是 Billie Eilish 啦， Billie Eilish 咁有一位好， 你頭先講嗰個就唔識，係如果你講 Billie Eilish 咧，就好多人都識，係 咁即係大家都知道係一位好年青嘅女歌手啦，應該係19歲咁上下，係咪定20歲咧？ 好似佢，好似佢唔知係上年先啱啱可以投票 嘅，係即係19歲，我係、 所以今年應該係19歲。 係咁就其實佢啱啱咧就發表咗一個即係言論咧，就係其實話咧，原來咧色情片咧係摧毀咗佢嘅大腦喎。咁原來佢就睇一個訪問入邊講咧，就話啊，其實咧佢11歲已經開始睇依、這個即係網上啦，係睇依個即係色情片咁樣嘅、而佢當時咧係唔明白呢啲係。即係咩嘢 嚟嘅咧？ 佢當然知道啦，佢知道係做愛啦。咁但係佢以為咧，佢即係做愛啊，或者個技巧咧，其實係要喺呢啲片嗰度學翻嚟嘅。咁所以咧，佢由11歲至14歲嘅時候咧，話睇咗好多好多嘅色情片。即係佢 做乜要睇好多好多好多啊？ 唔係你諗下，即係其實唔係好 surprise 嘅咋，因為以佢年紀，佢今年19歲、哦。即係佢70年代，其實互聯網已經係好普及啦嘛，同我哋真係好唔同。即係就算同你哋都好唔同。你諗下，我哋細個嘅時候，個都恨睇 porn 噶啦，係咪？咁、但係我哋係好難先至揾到個渠道咯。嗰陣時更加冇互聯網啦，唔可以睇 video 啦。就算你睇鹹書，你要去點樣揾一本鹹書啊？ 就算我中學年代咧，都係去宿營嘅時候咧，幾即係成班同學仔，喂喂，我拎咗直碟過嚟睇啊！記得咧去book 宿營嘅時候要book埋嗰部機啊！ 咁犀利有點啊？嗰時我得書啫。 哇！原來你嘅童年比我哋咁多彩多姿嘅 Tanner， 然後跟住你衣櫃裏面有 G-string 喎、啊，哇！完全改觀啊 ，Tanner， 我對你好有敬意啊！今晚 嗱，講翻我啊 ，Billie Eilish 嘅故事啦。咁其實佢當時咧都唔覺得係乜嘢嘅。佢仲覺得好 cool 添啦，即係同朋友傾啊，講起啲嘢啦。咁其實佢就話對佢即係個成長咧有一個好大嘅，即係對佢大腦有一個摧毀咧。因為當時佢就覺得咧，其實以為依啲咁樣做咧，或者喺嗰個色情片入邊咧，好多時都會有啲欺壓女性啊，或者對佢哋即係作出暴力行為啦。佢以為咁樣咧就可以即係討好男性，或者咁樣係就唔會對唔好嘅事情說不啊！即係喺佢成長嘅過程，或者當佢有性經驗之後，佢就即係以為真係咁樣可以就愛嚟討好一個男性咯。咁所以其實即係呢啲片咧，就對於佢嚟講咧，佢而家睇翻咧就係話，呢啲嘅即係色情片咧，係女性咧係一個恥辱嚟嘅。係 嗱，我哋當然唔會用餵道之事嚟到去即係對於色情嘅毒物啊，甚至係影帶啊，即係網上面嘅服務咧，就去鞭罰啦。咁但係我真係覺得。因為如果你真係太細個，你都未懂事嘅時候，就好似 Billie Eilish 咁咧，你11、12歲你已經開始，哇！即係睇到無盡嘅 porn， 而正如佢所講就係話，裡面除咗係纖毫不染咩都睇到之外咧，就係裡面即係佢處理咩為之一個正常嘅性關係咧，同真實機其實真係唔係好同噶嘛。同埋即係男女嘅關係，若果你係從 porn 裡面去嘗試了解咩叫男女關係咧，哇！咁就真係扭曲得好緊要啦。咁當然我哋作為成年人，即係成熟翻少少嘅時候，我哋會分辨到呢啲係 porn 啫，呢啲係 fantasy 啫，呢個唔係真實。但係你諗下，對於一個真係乳臭未乾、11、12歲嘅靚妹嚟講，哇！嗰、那個可能就係佢以為嗰個係一個真實嘅視窗咯。 我都未必係真係太細嘅朋友睇作嘅。故之然係對於佢哋嚟講，可能佢哋未有好多認知啦。就算大啲去講都好咧，我哋記得咧幾個禮拜之前，我哋咪訪問咗一對姊妹，佢哋搞咗 exhibition 嘅，就是、關於女性嘅陰部噶嘛。咁、其實源於咧都係裏邊咧有一個嘅學生咧就話啊，我男朋友講咧話我嗰度唔夠靚啊，因為佢睇好多日本嘅 porn， 就然之後就話啊，佢哋嗰啲唔係咁噶咁樣樣。即係其實呢啲嘅情況，你睇嘅時候，其實你原來你自己都要去學識究竟邊啲叫真。 是的，其实他Billie 都继续有讲，他说色情片对女性的身体不切实际的描绘呢，其实是令到他们有不安全感，还有他会有一个身份的形象的混淆，即以为即你知道色情片可能真的会有很好的身材，很夸张的胸部，或者 很大的臀部，但是他们可能成长的时候不知道的嘛，觉得、这些就是会吸引到爱情，有人喜欢我，不如我又 循呢個方向去走啦，咁可能就會即係行錯咗條路，或者可能引致佢之後，即係其實即係你都知 Billie Eilish 其實出道嘅時候，佢係著啲好奇怪嘅衫噶嘛， 全部都 係 oversize， 係啦， 即係冚住曬自己嘅真正嘅身材。 係啦，其實有機會即係。就是这个原因，他不希望即自己的身材成为一个焦点，他希望用他的即歌艺啊同埋即他的表演来到吸引的即观众啦。咁当然后来啦，他又帮这个 Vogue 拍了封面入去个 Met Gala， 就知道他身材是绝不野少的。 是啊 是啊是真的很劲的。又染埋金发啦，咁有些人就批评他啊，你咪sell out 啊，即今时今日红了之后就开始去迁就即市场，要扮返一个即靓的 blog安玉女啊咁样，咁但我觉得佢嘅说法又好嘅，佢话其实我应该要学会就系觉得我中意点样去即系装扮自己，着咩衫，梳咩嘅发型，唔应该系由你去决定咯，系由我自己，我应该要觉得自己喜欢以一个咩形象去示人咯，我应该要看自己喜欢乜嘢，同埋我嘅真正需要，而唔系要符合大家嘅即系标准咁样咯。咁都系嘅，因为譬如话你睇，即系我谂近年间就多咗一啲 point 咧，系用女性嘅视觉。你去拍啦，係咪？咁、但係喂，以前大部分我諗十居其九嗰啲 point 咧，其實都係用男性所謂 male gaze 嘅視角嚟去拍噶嘛，係遷就男性嘅需要噶嘛。咁你如果你細細個已經睇埋係咁嘅話咧，你就會搞到自己對於自己個人嘅 identity 好冇安全感啦，同埋你覺得原來要遷就咗男人。对你的睇法，你先至有嗰个存在价值咯。咁可以系好扭曲嘅。 但系我想问咧，你哋几时咧睇 porn 咧睇到，哎，先至发觉原来嗰个系 fantasy， 唔系真实嚟嘅咧？唔系，一定会经历过啦。即系正如 Billy 所讲，就系我睇片嘅时候觉得啊，原来应该可能事实系咁样样嘅。但系头先即系大家都会喺度谂啊，究竟睇到几时？边一刻觉得哦，原来唔系真嘅，唔可以咁样去称嘅，同个现实系有距离嘅。 嚇！我唔會去代入，即係要諗，誒、哎，我以後識個男朋友要好似即係啲 porn star 咁樣嘅身材啊，或者咁樣咁強勁啊，即係我自己都冇咁樣諗㗎，我好認真，或者係知道其實個世上，即係我相信有呢啲咁嘅人嘅，但係我唔係為要朝呢個方向去揾男朋友咯。 嚇！我個年代同大家唔同啦，我嗰陣時嘅即係第一次接觸嘅色情影帶，仲要係 VHS 啦。当我第一次拥有嗰个 VHS， 然后睇嘅过程里面，今晚有嘢睇啦。咁原来跟住第一次食蛋，我就知道原来嗰个系 fantasy， 唔系真实嘅。 你冇心痛啊？食蛋？ 喂，真系好惨噶！嗰阵时好难嘅途径先买到一个 VHS。 咁 同埋你记唔记得即系以前啊？可能你真系冇经历过一年。 我有一柄 VHS 嘅， 就系你就算买嘅时候咧，里面嘅嘢同个封面系可以无关噶嘛。 唔系，同埋有机会 你有冇啊？你有冇遇过？系可以完全无关嘅。 唔系，同埋有机会柄都系俾人睇咗好多次咯。即系如果你系租嘅话咧、啊，你应该可能有机会会唔止食蛋。但会有雪花或者嘎嘎嘎嘎嗰啲声音 咁、啊、所以每一次都系撞手神咧，真系好似咧去圣诞 party， 然后潜礼物，咁然后翻屋企拆嘅时候，哦咁咋？OK， 圣诞节临近啦。 What can be wrong with all this right? Somebody's light is not so bright. One thing here could use some cheer, and that's you. Because everyone you know and everyone you don't are wearing Christmas sweaters, so it's crazy that you won't put your Christmas sweater on.The uglier the better, hun. Don't be the only one. You light up everybody's faces. And babe, you know the time has come. Play along, and get your Christmas sweater on. It doesn't matter.If you don't look cool, everybody's following the Christmas rule. Remember December, forget everything that's babe, because I just can't wait to come and join the party now before it gets too late. Yeah, I'll put your Christmas sweater on, it's got to be done. Oh, the uglier the better, hun, don't be the only one. You light up everybody's faces, and babe, you know the time has come. Play along, play along, and get your Christmas sweater. 充满挑战嘅2021年咧，又好快会结束啦。2022都系一个未知啦。咁但系我谂过呢一两年咧，都教晓咗我哋每一个咧，就系无论世界变成点都好，都要珍惜每一个你同你心爱嘅人啦，相处嘅一刻啦。咁所以嚟紧又系早冬啦，下礼拜二啊嘛。 系啊，仲有圣诞节， 仲有圣诞节啦。咁而今年嘅圣诞节咧，就撞正系25号同大家见面。 系 啦。正式就報進係即係凌晨過後嘅 Boxing Day 啦嚇，咁我哋仲喺度諗緊度緊咁啊，到時聖誕節夜晚同大家見面嘅時候，到底係點樣嘅自己人咧？咁無論如何，希望大家同樣時間喺星期六晚凌晨12点嘅 Radio 2，拜拜， 拜拜 ，Merry Christmas。